一定要用自己的智慧看。嗯，过天的条件是那个前面的法跟后面的法不一样，也没有不一样。嗯，如果一样的话，那没有什么变化；如果不一样的话呢，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变化。嗯，因为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。嗯，就不可能会有什么变化。变化就是在什么情况下，前面的跟后面的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的条件是所有的法，嗯，都是靠别的法。在我们所能够体会的身跟心的过程，也完全没有什么固定的，所有的法都是靠别的法，没有独立的法。嗯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因为没有独立的法，用一点大乘佛教的道理，所有的法没有自性。嗯，都是变化。了解这个，现在我只是讲是概念而已，不过用自己的身跟心了解这个境界，就是叫做成道、成言、法言。嗯，一定要成法言才能够深入处理烦恼的过程。处理烦恼的过程要靠真的要靠法，不要靠概念，法的经验。嗯，那现在了解自己，就是了解我们所体会的自己，除了法以外没有什么境界。嗯，清楚吗？除了法以外没有什么境界。我们是为自己的身体，其实是为四大被四大所造的事。嗯，是为自己的心，也是为很多很多不重要的心说。嗯，每个心说有它的作用。所以心也是完全在变化中。嗯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爱自己变成自己的朋友，就是了解怎么做。那只有一个方法很有效果的，就是了解法为自己。嗯，这样变成自己的朋友变成很容易。嗯，那怎么了解法为自己？就是刚才我们有说明，就是了解自己的身跟心为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什么固定的。所以感到自己，就是感到自己的身跟心的相续。嗯，怎么感到自己的身跟心的相续？因为你们已经有学一些阿那般若法门。嗯，那用阿那般若比较容易深入在让心内转。嗯，阿那般若就是如思念处的修行第一练习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注意呼吸的时候心内转，心一定要内转在身体里面。嗯，深念处 才能够发智慧，发入智慧的境界的方便就是修十念处。十念处是从身念处开始。什么叫做身念处？我们的所有的手，所有的香，所有的心，所有的法都在了解在身体里面，专注在身体了解所有的法，这是身念处。因为思维身跟心两个是一个过程，两个过程其实出现在一起，有所缘才能够出现心，所缘平常是事发。那事发跟身发，事发就是身体，心发就是还是命，就是心跟他的心说，他们怎么能够变成在一起？因为有呼吸的过程，有呼吸的过程，在身跟心出现在一起，所以呼吸的溢出，所以一方面是身，一方面是心。如果身改变，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，我们做快呼吸不一样，休息呼吸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心改变也反映在呼吸上。如果我们休息呼吸不一样，如果我们感动生气，呼吸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观呼吸是观身跟心的过程。那现在观呼吸有一种南传的方法，平常我们是注意呼吸在屁股周围，用北传的方法注意呼吸在全身体里面，全身体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。所以北川的龙天是分别两种呼吸，粗的呼吸就是入我们的身体，从鼻孔从鼻孔到肚子，从肚子到鼻孔，这是叫做粗呼吸的过程。还有微细的呼吸的过程，出现在每个毛孔，其实在每个身体的部分，每个包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。入息出息的过程的条件是空间，没有空间不能够出现入息出息。因为在我们的身体到处有空间，那些四季之前有空间，所以能够有入息出息的过程。入息出息的过程，其实如每个身体的空间，每个身体的空间其实是每个包之前有空间，如果没有空间，那个包就不能够存在。所有的事发我们能够知道，因为有空间，没有空间就没有事发。那呼吸严苛的说是属于事发，不过它的溢出也是心，所以它也是属于身，也是属于心两个。所以观呼吸我们观两个身跟心为过程，在这个过程没有什么固定的，没有什么固定的，没有什么能够抓住。 要抓住的是谁？就是我们的心的烦恼。如果没有心的烦恼，那没有什么能够抓住。我们看颜色本来没有什么障碍，听声音没有什么障碍，想法没有什么障碍，障碍就是从我们的过去的心的烦恼，过去的心的无明，过去的心的靠无明的手的条件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学爱自己，就是学在自己里面，在自己的身跟心的法。法就是缘起，缘起是空，如果不是空，那不能够存在。变化能够存在，因为有空间，如果没有空间，不能够存在。在我们的身体也是，所有的变化，我们的身体都是变化，这个变化能够存在，因为空间。呼吸也能够存在，因为有空间，空间动达身体的每一个部分，没有例外，连每一个小小的时机，不可思议小的时机，它有空间才能够有跟别的法、别的时机有关系，就是因为有空间。如果没有空间，那没有什么关系。关系是好空间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现在在佛教里面，即时论是说明等等，一切是地论也有地道，学修心，是学把握，我们的能观跟所观的过程，能观跟所观的过程是靠着意，有着意再出现心，没有着意什么心不能够出现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不管在什么佛教的这些着意是所有的，所以在所有的新的经验、境界的经验，开端是着意，有着意才出现法，没有着意，什么法不能够出现？ 师父，什么是 着意？着意就是注意，着意，意是心。坐在心里面，你坐境界在心里面再出现法，你不坐境界在心里面不出现什么法。所以坐意是来了解智慧的境界，了解直观的境界，坐观点是在了解坐意，你注意什么，你的心就是为什么，你是为什么，你就变成什么。 师父，注意的英文 英文其实翻译为 attention， 不过 attention 不是理想的翻译，中文是翻译比较好，依照梵文注意 manasikara， manasi 是你们没有学梵文、巴利文 ，manasi 的意思就是，出客，欧洲的语言是靠边客，梵文、巴利文连捷克文有七种不同样的客，最后是出客，in 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。出客 所以做manasi 就是出歌，从 manas manas 就是一，做就是kara manasi kara， 做在心里面就是做一的意思，梵文中文是翻译叫梵文，做一，其实梵文是一做，一做可能更好，你们可以建议应该要翻译一做，可以，因为其实是一做，一做所有的真相。那在修行的过程，一定修行人用两种作意，一切是地论是说明修行的过程靠四十种作意的分别，重要是两种，先接作意，Adimokshiki Manasikara， 真实作意 Tattva Manasikara， 两种作意。四无量心的修行是靠先接作意，先理的先，了解的解，就是接心的意思。因为你决定你说要领纳的法要怎么样，你就渐渐学领纳它，依照你的意思，因为你决定领纳所有的众生为你的朋友，在乐里面你渐渐也领纳他们，这样因为你有自己决定，这个在修行的过程是很重要。虽然不是真实作意，其实一切众生不是在快乐里面，不过因为快乐清净的快乐是顺法，所以这个作意也为学法的过程一定要把握，一定要学它，心有能力有力量决定他令那境界怎么样，在心会有力量，心没有力量他没有办法深入直观的过程。所以因为这个决定神界是靠法，所以它是顺法的神界，顺法的神界是在学法的过程很重要的要素。依照阿含经，所有的法的根本就是欲嗔的，萨贝达玛嗔的穆利嘎，一切法的根本是在欲，没有欲那什么都没有。那欲有两种欲，两种 desire， 一个是法欲，一个是法欲是所有的智慧的条件，有欲欲，欲欲就是烦恼的条件，两种欲。那个是无量心的修行就是属于法欲，法在能够利益众生，因为法能够入法的境界，才能够快乐，才能够感到人的法喜清净的爱，也是靠法欲。为什么需要清净的爱？ 因为爱依照佛法，一方面是解脱的条件，就是清净的爱发于，一方面是所有的束缚，所有轮回的条件，就是以不清净的爱。那修清净的爱是最好的方便来处理不清净的爱。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能够做好，如果我们有热忱，我们有欲，没有欲，没有热忱，什么都不能够做好。如果现在还不满意，就是因为热忱发育不够。热忱发育够，那就不会不满意，连续不断的在发心里面。一定要思维这个道理，我了是不是这样？阿弥陀佛。所以要多多修这个法义、法身戒、法息，才能够顺法。佛是说明修行的过程，靠很多种不同样的道理，在那些道理里面，可能最重要的道理之一，佛是说明，有精进，有加薪。精进是靠什么？是靠欲，发欲。有精进，才会有什么？会有喜，有喜再会有乐，有乐再会有静安，有静安再会有定，有定再能够如实观。如果能够如实观，再能够解脱。有解脱才能够有解脱之，如果有解脱之，那就拜拜轮回。要不要拜拜轮回？阿弥陀佛。如果修菩萨道，那就没有拜拜轮回，有只有拜拜烦恼，没有拜拜轮回。好啊，那知就是友谊 friendship， 就是亲近的爱的意思。有亲近的爱，那不能够有嗔恨。有亲近的爱，那也在这个情况下就贪欲不会明显。所以真的爱是谁的爱？就是有朋友的爱。为什么朋友的爱？因为朋友他要心生自己，不要拿什么，这是真的朋友。所以我们这个话常常说，如果有苦难才会知道谁是真的朋友，没有苦难不知道谁是真的朋友。有苦难才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朋友就要不要拿什么，他要给什么，对不对？那知心观有益，我们可能再过几天可以学知心的内容。它也是说明真的知是好像母亲照顾自己的一个孩，在知心有这个比喻。那个脚放在不是，我是从印度来的，印度算很不客气，对那个讲法的人教。不过这是印度习惯，我不晓得在中国没有问题，在印度算很没有礼貌，对讲法有一些戒律，也有 接受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不是很 好。 你可以这个方向，因为如果有学接力呢，他们知道法师不能够讲法，如果那个对象对法不是没有中心，一个中不中心就是身教完讲法的人，戒律里面有提到这个，那个这里不是那么重要，不过还是最好注意那些道理。在斯里兰卡还是缅甸，那不能够讲法，如果那些对象对法不尊敬，我不是重要，不过法我讲的法是重要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拜谁拜谁，不是面对你就是一些一般的规则。 那师父他可以把脚这样子吗？ 可以，当然 是 侧的，可以可以，还是你用椅子，如果你方不方便的话，你坐在椅子上很好，没有问题，还是你坐完那边，不要对佛就不要，这是印度文化。那这样做好， 这样就很舒服 啊。 像 这也行啊，刚才伸出去一阵子就好一点。 OK 啊。那有我刚才有说明两种作意，身界作意跟真实作意。真实作意我们平常用在内观的过程。特别南传的内观的过程，就是分别明法实法他们的自相共相，在定里面只是真实作意。一些跟定有关系的修行，好像阿那巴那念，如果你们参考大维巴沙论，有好多也是说明阿那巴那念道论是真实作意还是身界作意，他们不能够界定，后来他们说是两个，真实作意跟身界作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伏羲也是明法跟实法，你注意伏羲为明法实法，那变成真实作意。 修行内观 上 怎么判断？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概念，还是这个真实的明法跟色法？ 在哪里？ 我们修行内观的时候， 就是真实作意，已经要内观，就是分别所有的法自相跟共相，自相跟共相是真的。 老师，刚刚那个阿冷的问题是在清净道论上，我们讨论以后，他刚刚问的意思是说，在内观的时候，您怎么知道是自己的概念，还是真正的如实观的？ 因为你有分别自相跟共相，自相跟共相是真的。他们在是属于，如果是用北川道理，就是属于一他。他们是真的缘起，其他的就不是真的缘起，是概念。 概念就用想的。 概念就用想的。如果是概念，那就不会变成真实作意。是自相跟共相变成真。不过在阿那巴那念的过程也是用两个，也用自相共相，也是用概念。 好。那第一步就是思维自己的身跟心，我刚才有说明，思维身，思维呼吸在全身体里面，呼吸的经验是靠空间，空间在每个身体的部分都有，能观也是一个过程，因为呼吸一直在变化中，说观也是一个过程，所以这样思维自己为身跟心在缅甸来思维自己，感到很舒服，感到很稳定。一些老师是教思维自己为金子大，我有已经有提到，有的老师教思维自己为那个金鸡蛋，这样会有，因为我们出生从鸡蛋，从蛋，对不对？所以会有一种完全的感觉。重要是要深入自己为法的境界，了解自己为身跟心的变化，对这个自己法的自己发四个愿，那个身界主义，自信身界主义是靠四个愿，哪一个四个愿？Averi homi, abhyapajo homi, anigho homi, sukhi yatanam pariharami. 什么意思？ Averi homi, vera 是敌人， Averi 我是一个没有敌人的，翻译词词，最好翻译成简单的中文就是无仇敌，第一就是无仇敌，愿我无仇敌。 May I be free from enmity， 如果是用英文。第二 Abhyapajo homi， Abhyapada 就是嗔恨 hate，言无嗔恨，言我无嗔恨。 May I be free from hate， May I be free from enmity， May I be free from hate。 Anigho homi， Igha 巴利文出解释为 upadava 意思是所有的苦难，愿无障碍，可能还是无苦难，无所有的难过，那第四 Sukhi Atanam Pariharami， 愿此次翻译愿我到处带自己在快乐里面，巴黎是到处，哈拉蒂带阿达南自己，所以简单的翻译愿有快乐，所以三个愿就是没有仇敌，没有嗔恨，没有苦难，有什么？有快乐，四种愿。愿谁？自己，你们可以思维自己为，其实四个所愿， 在第三阶段我们要学十个所缘。第一是萨达，我们是萨达，萨达翻译成中文有情。我这个我这个身跟心存在，因为它是有情，它有心在里面，它有感觉。清净道论是说明萨达靠巴利文的根本 such 叫做执着。萨达，我是众生，因为我执着这个身跟心。佛中国字怎么学？人非。他不是众生，因为他对这个身跟心没有什么执着。如果这样思维，可能可以发眼睛。我们是众生，因为还对这个身跟心有执着。如果没有对身跟心执着，放下全部，就解脱全部，就变成佛。我们还不是佛，因为放不下。所以缘仇缘没有仇敌，没有嗔恨，没有苦难，有快乐。对象是谁？对象就是这个有情，就是我的身跟心，是为自己的身跟心为有情。第二是萨贝巴纳，一切有气。我也是我的身跟心在一起，因为我有气。如果没有气，没有呼吸，身跟心分开，身跟心分开，那就没有呼吸了。我们完成的时候，医生怎么检查我们还在还是不在？他拿镜子放在我们的鼻子还是口前面，如果上面没有尘，他叫我们出家人诵经就走了。还是叫神父，你们聊哪一个？好啊，那这个我这个过程身心，就是因为我有气，我有呼吸，这是代表我的存在在这里。对他也就发十个愿，让他觉得很舒服快乐，没有障碍。萨达萨贝巴纳萨贝布达，我是在这里，我的身跟心在一起在这里，因为我是布达。布达就是我出生的，如果我没有出生，那我就不会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出生在这里，就是我的身跟心都相续，对这个出生在这里，对这个身跟心的相续发十个愿。愿他没有仇敌，没有嗔恨，没有苦难，没有障碍，有快乐。第四是愿我是在这里，如是出世是谁？是一个布德嘎拉。布德嘎拉的意思是什么？Personality， 每一个众生有他的 personality， 有他的性格。连两个猫猫，两个狗狗，完全不一样。 连双胞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 双胞胎， 谢谢。如果你们研究研究，连两只蚂蚁不是完全一样，也会有小小的不一样。所以每个众生有他的性格，有他的 personality。你们知道那个英文的 personality 是从哪里来的？从拉丁文 persona。persona 的意思是什么？拉丁文假面。 假面 mask。 面具 。每一个众生有他的 personality， 这是他的面具，这是他的业分。你们可以参考拉丁文的字典 persona， 就是以前希腊和罗马希腊他们是用面具，就所以那个好的不好的都可以看出来。印度的现在电影等等都是东洋的道理，好像面具一样，那个好 good guy bad guy 马上可以了解。好像面具。印度电影的 concept 是好像以前的印度希腊的戏剧一样，都是。所以每个众生他带他的面具，他的 personality， 他的性格，他的性格就是该他的其实人的法，他的身跟心的过程。所以第一是为自己，为心科，为 personality， 为面具。圆他十个圆，圆他没有仇敌，没有嗔恨，没有什么苦难，有什么 快乐。 那最后阿达帕瓦巴亚巴纳，是为自己，为阿达叫我，巴瓦，我们佛教不相信我，所以怎么叫这个无因？阿达，佛教特别强调没有阿达，没有阿特曼，没有我，那怎么叫无因？就不叫他阿特曼，叫他阿特玛巴瓦，巴瓦就是真相，还是概念？叫做我，就是我是概念代表无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让他这个我，这个无因，这个我真相，让他到处带自己在快乐里面。要不要这样？所以阿达巴瓦巴亚巴纳不好翻译，那可以翻译圆我快乐。不过了解这个意思还是很重要。圆人所叫做我，这个我的我，这个我的无因，愿他在快乐里面。所以是为自己，为五个所缘。第一重有轻，第二有细，第三出生在这里，在这个身跟心的相续，有这个 新科这个面具这个德书，有无因，我们叫做我，那是为身在呼吸在全身里面，入吸出吸，特别在摸上面可以看到很清楚，然后对那个说言，对这个能观跟说观法四个言深入，自心观的修行第一阶段，用身阶完全入这个，感到自己为自己的朋友的快乐，好不好？我有说明够清楚，大家能够发现。 我可以问问问题。 问问题一定是要做的，不然你打坐的时候一定要清楚。 对，你刚才提，您刚刚提到呼吸，所以我打坐的时候有四个月，可是呼吸怎么处理？ 呼吸你不，你只是方便了解自己。你不是观这里呼吸，你是观呼吸在全身体里面，依照悲川的方法，不是注意鼻孔周围，每一个身体的部分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，没有例外。 我想全身的呼吸， 全身的呼吸，有神跟心，所以出现呼吸。呼吸，因为呼吸神跟心留在一起，这个留在一起，神跟心就是有情，就是有气，有是出生的，在神跟心的相续里面。有面积就是由他的心科，有人所叫我，就是无因的我，这样思维，深入自心观的修行，靠四个缘，四个缘就是方便如调自己完全舒服。没有障碍，先观全身地，后来如果感觉很清楚，可以放松自己，哪里心注意那边，气心自己不能够动，心动因为有气，气是好像马，呼吸还是气是好像马，心是好像骑马子，所以哪里注意在身体里面，一定心跟呼吸会跑到那边，跑到那边的时候用四个圆放松自己，全身体每个身体的部分深入自心观的过程，试试看。今天没有小餐，因为先要看方法，然后三点到四点可以开始小餐。 OK。 有 没有人登记？我只有我登记，你也有登记。 小餐有。每次因为人很少，就四个， 一天四个还是？ 一天四个，就是早上四个，下午四个。 对。 OK。 刚才我关全身哈，全身一起呼吸，全身还是一部分一部分走。 先全身地，然后如果你已经定很明显， 能够放松，能够感到执行官的清安，那再注意那些气塞的部分，可以放松自己。嗯，不过先 还是全身， 全身 不要说从头一个一个走，不需要， 不需要，后来。嗯，我反正没有办法全部说明。修行是来发智慧，是发智慧的方便，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经验，虽然小小经验还是很重要，来了解法门怎么修，来让自己深入这个自性观的境界，自性观的快乐，自性观的舒服，自性观的清安。嗯，那些细节在论典里面都没有说明。嗯，都是靠一些老师的经验，自己的经验最重要。我所讲的道理多半在书里面找不到，都是老师跟我自己的经验。所以要也做自己的经验，然后可以发问，可以自己看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最容易放松深入自性观的思维。阿弥陀佛，那我们休息十分钟，就开始打坐。